今天我们要是结束箴言的系列，讲箴言的系列已经讲了是一段日子，今天是讲最后的一个是分享，是叫做自制的智慧。有人觉得很奇怪，自制的智慧是不是自己就可以制造的智慧出来？这个制不是制造的制，这个制是克制，这个制是控制，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是要控制自己的脾气。美国是有成2500万的人都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时时都会是发脾气，时时都会是控制不到他们的情绪。当中我们相信都有很多人都可能有自制的问题，我就是第一个来到承认我其实的脾气是很大。你不要看见我平时好像没什么样，我的家人都很怕我发脾气，他们说当我发脾气的时候，我是很恶很恶，我是很得人惊，我是绝对不可爱。所以这一篇道也都是比我自己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够自制的时候，就能够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尤其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我们见到有很多的家庭，好多个教会都会有破裂，就是因为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够有自制。今天我们会是讲箴言25章，主要的经文都在这25章，刚才周长老是为我们读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箴言里面怎样教我们来到自制。首先要讲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发脾气，不是所有的愤怒都是犯罪，都是不啱的。但我们先看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的4章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经文不是说不要生气，但是当你生气，当你有愤怒的时候，不要是含怒到日落。原来是有正义的愤怒。什么叫做正义的愤怒？我们一起来看看是耶稣基督的例子。耶稣基督会为了不公义或者不正义的事来到是愤怒，这个不是犯罪。耶稣基督有两次因为圣殿是被亵渎而他是有愤怒，他见到的人在圣殿做买卖亵渎圣殿，所以他很生气。这两件事都是记录在这个四福音的里面。我们知道如果四福音都有记载的事，就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事。有一次耶稣基督他是生气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觉得他们是假冒为善，他是很生气。这件事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3章1至4节，亦都我们见到是在安息日，耶稣基督是医好了一个是枯干手的人，因为在安息日医好人，被文士法利赛的人来到闹他，耶稣基督怒目地望住他们，他觉得他们心眼，他觉得他们是没有同情心，以致耶稣基督是对他们是有怒气。这些都是正义的怒气。如果我们是注意的话，我们发觉这些怒气都不是说因为有人得罪耶稣基督自己以致他是有怒气，他有怒气因为是人哋嘅事，为咗唔公义或者唔正义嘅事，以致佢係有呢个怒气。我哋一齐嚟睇睇正义嘅怒气有啲乜嘢嘅种类。喺住我哋而家呢个世上，其实我哋见到有好多正义嘅怒气值得我哋去愤怒，值得我哋去嬲嘅。就係例如我哋见到弱小嘅人被欺凌，有苦孺有儿童被欺凌，我们绝对是应该要愤怒。我之前都跟大家讲过亦都我们要为了那些不能够保护自己的人来到是照顾他们。例如每年有成60万的细佬哥 BB 仔是被堕胎被杀害，这些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到是愤怒。还有在这个世上是有色情有性的交易，尤其是是涉及未成年少女涉及儿童，我们更加是要为这些事来到是愤怒。我们亦都见到是有贩卖毒品， 啊，唔單止係販賣毒品，仲係將毒品係賣俾係細路哥。我哋應該為呢啲事嚟到係憤怒。嗱，我哋見到，所以唔係所有嘅憤怒，唔係所有嘅嬲啊激動都係錯嘅。只有係當我哋嘅嬲嗰陣時，唔係為咗正義嘅憤怒，嗱呢一個係錯的。嗱，你千祈唔好因為有人得罪你，你就同佢話：嗱，我而家有公義嘅憤怒，我而家有正義嘅憤怒。人哋激嬲你啊，呢啲唔係正義嘅憤怒，唔係公義嘅憤怒。每當係有同你自己係有連帶關係，無論係乜嘢事有人激嬲你嘅話，若果你嬲嘅，你都係犯咗罪。嗱，聖經話生氣卻不要犯罪。好可惜，好多時我哋自己都會好縱容自己嘅脾氣啊，中意發脾氣就發脾氣，一觸即發。亦都有好多人話我冇發脾氣，但係佢個內心就嬲到咕咕聲，嬲到不得了。嗱，你唔好以為你唔表現出嚟啊，你就冇嬲到啊，你一樣都係嬲，一樣都係動怒。嗱，我哋不妨睇睇喺我哋自己嘅身上有啲乜嘢時候我哋動怒，其實係犯罪。嗱，其實我已經頭先係講咗啊，若果你動怒唔係為咗唔公義嘅事嚟到係動怒，係為咗你自己嘅事，嗱呢一個係犯罪。第二點就係當你係對人，你唔係對事嚟到係嬲，呢個亦都係犯罪。有人做錯嘢，你應該係為嗰件事唔高興。但係若果你係倒翻轉頭，你係嬲嗰個人啊，呢一個係犯罪。亦都係有時，若果我哋發覺自己係時時嬲人，冇一個寬恕嘅心，嗱呢一個係罪。仲有一樣就係、是，如果我哋發覺我哋係有報復嘅心理，嗱呢一個顯明就係罪。包括好多時啊，當有人話我哋，我哋即刻講翻轉頭咩啊？你都係咁樣，嗱呢一個其實就係一個係報復啊，呢一個亦都係罪。嗱，我哋一齊嚟睇睇喺箴言入邊點樣教我哋係用六個辦法嚟到控制我哋嘅脾氣啊，控制我哋嘅情緒。嗱，第一點，就是我們要有一個忍耐的心。剛才讀過經文，箴言25章8節說，不要冒失出去與人爭競，免得至終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樣行了。冒失就是說我們處理事情太快，我們回應得太快，根本都未經大腦，這個就是會帶來羞辱，這個就是顯示出我們不夠耐性。我們應該回應之前先禱告，先想清楚，然後才作決定來到應對，而不是衝動地去應對。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我們知道當有事發生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就被衝昏了頭腦，我們不能夠再冷靜，不能夠再理智地來想。所以遇見呢啲情形嗰陣時，你唔好用個腦嚟到係諗點樣處理，因為你個腦已經係唔能夠冷靜，你要用個心嚟到處理事情，你要讓聖靈嚟到帶領你，幫助你啊有個改變嘅心，能夠係有忍耐，能夠處理事情。如果唔係咁做嘅話，我哋就會好似今日箴言25章8節所講，我哋做出嚟嘅事唔夠忍耐，就會係招致羞辱，就會係非常之嘅愚蠢。嗱，我亦都可以講講就係、是、因為今日喺度户外敬拜，我嗰啲 PowerPoint 係要好大隻嗰啲字，所以咧我係冇平時咁詳細，但係用咗我撈喺度呢一個我哋嘅 web page 上高嗰啲係有翻咁詳細嘅，所以你哋唔需要係 take note。嗱，我哋一齊嚟睇睇。神話你唔好咁快動怒，你要慢慢嘅聽。喺箴言嘅18章13節，我哋以前都係講過嘅經文，未曾聽完先回答嘅啊，便是他嘅愚昧和羞辱。一個人未搞清楚事情嘅真相，你都未聽清楚，你就發嬲啊！一個就係箴言18章13節話俾我哋聽，會大致羞辱俾自己。29章20節箴言亦都話你見言語急躁的人麼？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兩節嘅經文 一節喺到十八章十三節話未聽清楚就回答就回應嘅，呢個係愚蠢嘅。另外一節嘅經文喺到二十九章二十節話你未想清楚就回應，呢個亦都係愚蠢。嗱，我哋應該要冷靜落嚟，等聖靈嚟到係帶領我哋嘅心嚟到係作出決定，分析事情點樣嚟到係處理。有人話我做唔到，我一嬲嗰陣時候我就唔能夠冷靜，我絕對做唔到。嗱，其實我諗你係做得到，但係你選擇唔去做。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啊，當你兩公婆嗌交嗌到面紅面綠，拗到好大聲啊，好激動，突然間電話響，你會點啊？攞起個電話，陰聲細氣，喂，邊位啊？嚇，揾邊位？嗱，你做得到噶，係嘛？但係因為你唔肯去做，因為你揀選你係要嬲，你揀選要發脾氣，其實我哋係做得到。嗱，我哋睇睇，我哋要讓聖靈嚟到帶領我哋，下一次當你係想發脾氣嗰陣時候，先冷靜落嚟。等聖靈嚟帶領你用個心嚟到分析一下，正如好似箴言嘅十五章十八節話，暴怒嘅人挑起爭端，忍怒嘅人止息紛爭。嗱，我哋要止息紛爭，我哋要平息紛爭。喺度箴言嘅十四章十七節話，輕易發怒嘅行事愚妄，設立詭計嘅被人恨惡。我哋要好小心啊，當我哋好容易發脾氣嗰陣時啊，經文話俾我哋聽，我哋就係一個愚蠢嘅人。喺度歷史當中有一個例子，就係亞歷山大大帝。但我哋知道佢係非常之善於係打仗，到最後佢直情係覺得冇地方能夠俾佢再佔據，能夠俾佢征服，以致佢係好傷心。原來佢有一個好朋友叫做 Cletus。呢一個唔單止係佢嘅好朋友，仲係佢從細同佢一齊長大，喺佢嘅手下係佢其中一個將軍，非常之非常之好嘅朋友。但係有一次，呢個 Cletus 就係飲醉咗酒，佢當住眾人嘅面前嚟到係奚落亞歷山大帝，嚟到係嘲笑佢。亞歷山大大帝好嬲，好嬲。於是佢就喺佢身邊嘅一個士兵嘅手上攞住一支嘅長矛，向住 Cletus 就抌埋去。嗱，刀劍無眼，佢本來淨係想嚇下佢呢個朋友，點知道一個長矛射埋去，係將佢嘅朋友係射死咗。亞歷山大大帝係好傷心，好傷心，佢絕對唔想殺死佢嘅朋友，佢想用翻同一支嘅長矛嚟到係自殺。但是俾佢嘅士兵嚟到係阻止佢，佢為咗呢件事係病倒喺床上高，佢大聲鬧自己，話自己係一個謀殺犯。嗱，我哋見到亞歷山大大帝就係一個能夠征服全世界，但係佢唔能夠征服自己嘅人。所以我哋見到我哋要好小心。第一點，我哋係要有一個忍耐嘅心。嗱，除咗要有一個忍耐嘅心，第二點，我哋係需要係有一個愛心。頭先我哋都讀到呢節嘅經文，箴言嘅二十五章九至到十節，你與鄰舍爭訟，要與他一人辯論，不可洩漏人嘅密事，恐怕聽見的人罵你，你嘅臭名就難以脫離。嗱，我哋見到呢度鄰舍同埋朋友其實係同一個意思。當你同朋友係有拗調有爭論嘅時候，你要一個人走去同佢講，指出對方嘅錯，你千祈唔好將佢嘅秘密係泄露出嚟。其實我哋知道喺新約耶穌基督都有好相同嘅教導，喺馬太福音嘅第十八章第十五節經文話，倘若你嘅弟兄得罪你，你就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嘅弟兄。一樣嘅經文好相似，教我哋若果弟兄係有事係得罪咗你，你要單獨一個人走去同佢講，唔好走去揭發人哋嘅私事，唔好揭發人哋嘅隱蔽。 嗱，我哋知道另外有一節嘅經文亦都係好相似，喺度馬太福音嘅五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節，話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嘅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無論係你得罪你嘅弟兄，好似馬太福音第五章所講，抑或係你嘅弟兄得罪你，例如馬太福音嘅第十八章，都係你先係踏出第一步，係向佢嚟到係講和。另外我哋都見到今日經文喺度箴言嘅二十五章九節，馬太福音嘅第十八章都話俾我哋聽，我哋要單獨一個人去同對方嚟到指出方嘅錯，千祈唔好一開始就喺公眾嚟到係揭開人哋嘅私隱，我哋要俾佢有一個機會嚟到悔改。所以首先係單獨一個人，但係慢慢佢唔聽，先至帶領更多嘅人同佢嚟到係勸佢。嗱，好可惜，有好多嘅教會、好多嘅家庭都冇係照住聖經嘅話語嚟到做，以致係好多嘅家庭、好多嘅教會都鬧出有分裂。另外亦都有一節嘅經文係好相似嘅，就係箴言嘅十七章九節，經文話遮掩人過的、尋求人愛、屢次挑錯的，離間密友。一個人時時當眾嚟到揭發佢朋友嘅過錯嘅人，就算連最好嘅朋友都會離開佢。但我哋見到就係當一個人好驕傲嗰陣時，佢就會係容易去當眾揭發人哋嘅錯處。點解呀？因為當佢能夠當眾揭發對方嘅錯處，就表現出自己係一個公義，表現出自己係一個正義嘅人。所以我哋要好小心。經文話俾我哋聽，如果我哋咁樣做，連最好嘅朋友都會離開我哋。經文話，如果有愛心嘅話，係會遮掩別人嘅罪。喺度新約嘅彼得前書四章八節，亦都話愛能遮掩許多嘅罪。當我哋有愛嗰陣時，我哋係會得去遮掩人哋嘅罪。嗱，我要講清楚嘅就係遮掩罪，唔係話對人哋嘅罪係隻眼開隻眼閉。呢個絕對唔係聖經嘅教導，唔係話哦而家愛係大曬啦。OK， 哦你犯咗罪，我就當冇睇見。聖經從來唔係咁樣樣，聖經從來對罪嘅呢一個處理就係有公同埋私嚟到分開。喺公在公嚟講，我哋應該係指出對方嘅罪、對方嘅錯，但我哋要點樣樣啊？要自己單獨一個人去同對方講，俾對方一個機會嚟到係悔改，嚟到係認罪。但係在私，無論呢個人點樣得罪你，你都係應該寬恕佢，你係應該遮掩佢嘅罪。所以我哋見到係有公同埋私嘅分開。耶穌基督嘅教導其實都係一樣，都係話俾我哋聽有公同埋私嘅處理。馬太福音嘅五章三十八至到四十節，耶穌基督話：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但我告訴你們，有人把你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這裡我們見到就是有公和私的分開。耶穌基督不是說現在將律法丟出窗口，不再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有人說，哇牧師你有沒有搞錯啊？啱啱耶穌基督先至話，有人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但係我話俾你聽，有人打你右邊面，連左邊面都要擰埋過嚟，仲唔係耶穌基督話唔好理嗰啲律法，將律法冚爛抌曬出窗口？讀聖經，我哋唔可以係斷章取義。當我哋攞咗一節嘅經文出嚟，即係照住呢節嘅經文嚟到講嗰陣時，你鍾意點解經都得。我哋解經係要睇曬全部。今日嘅經文係五章三十八至到四十節，啱啱喺前面五章十七節，耶穌基督先話過，佢話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我嚟到唔係要廢掉律法，我係要成全律法。所以佢絕對唔係話將律例典章抌曬出窗口，你而家只管係擰埋另外一塊面嚟到俾人打。耶穌基督話係有公同埋私，在公嚟講，你是將這個是審判交回給掌權的人， 无论是法庭、警察或者是教会，你交给掌权的人来到处理，这个是在公，他们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们会是执政来做。但是在私，你是绝对应该人家打你右边面，连左边都另外给人打，就是有宽恕，就是好像箴言十七章九节所讲，遮掩人的过错、啊、因为你爱对方。所以我们见到，如果我们是有爱心来到处理事情啊，点都是好过我们发脾气失去控制。那我们见到就是已经讲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要忍耐，第二点就是要有爱心来到处理啊，爱心的话是有公有私。第三点是要有智慧啊，来到是处理。当我们有智慧，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处理得是合时合宜的话啊，就好像箴言25章11节所讲，一句话说不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哇，有没有见到有几靓啊？你想象一下，金的苹果在一个银的网里面是几匹配，是有几靓。当我们处理得是合时，当我们处理得是适合，当我们是用智慧，从神来的智慧来到是处理事情的时候，就会好像一个金苹果在一个银的网子里面一样那么匹配，一样那么合宜。有一个画家啊，他是很喜欢画画，但他画的画不是那么漂亮，但是他就认为自己很有天才，一味在那画画。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有钱佬啊，这个好朋友很喜欢他的这个朋友，所以有很多时都会走去帮他买些画来到是鼓励一下他。有一次他又买了一幅画，买了回家之后，他就将个金的上架来到镶起他朋友的这幅画，摆了在他的大厅的上高。有一晚有一个贼走入来夜晚偷东西啊，个警钟响了啊，这个贼没时候偷第二些东西，见到墙上面这幅画就除了下来啊，跟着他就将幅画和个上架分开了，只是拿了个金上架就走了去。那当他这个有钱朋友和他这个画家来到讲起这件的事情，话到这个贼将那个上和上架分开，那个画家很开心，他说啊，我终于找到一个知音人了啊，这个人连金上架都不要，抢了我幅画，抌低个上架就走了去，他开心到不得了。后来他的朋友要指翻出来讲他听真相，原来不是啊，是这个贼是拿了个金上架而不爱他那幅画。嗱，喺咁嘅情形，我哋就见到嗱，如果我哋做事啊，好似咁嘅情形，就唔系一个合宜嘅情形，唔系一个匹配嘅事。当如果我哋处理得唔合宜，当我哋处理得唔系凭智慧神嘅智慧嘅时候，就好似呢个金上架同埋呢一个一幅画一样，根本系唔匹配。我哋应该系靠住神嘅智慧嚟到系处理事情，以至好似系金苹果喺度银网子嘅上高。嗱，跟住嗰节嘅经文吓，亦都系好有趣。经文话，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精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但我们见到，若果我们处理事情是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啊，就好像是带了金银的装饰一样，可以令到我们雍容华贵，令到我们是非常之的骄傲。经文亦都说，好像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这节的经文又怎解？原来在九月和十月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时候，在中东。当农夫在这里收割的时候，你想想九月十月在这里太阳下低有几炎热，非常之的炎热，非常之的难顶。但是当他们远远望见黑门山上高那些积雪，哇，当堂个心都凉埋啊，好像那些是啊冰雪的凉气是淋到他们自己的身上一样啊。这个其实都是跟刚才所讲的一样， 好似嗰個金蘋果喺度個銀網紙上高，係一個非常之合宜嘅一個係處理。當我哋講話係講得得體嗰陣時，就算對方好激動、好激氣，但我哋講嘅話合宜，就係好似有啲冰雪嘅涼氣淋到佢嘅身上，啊，佢成個人都舒服曬，成個人都鋸曬，啊，冷靜落嚟。但係若果我哋講嘢係唔合宜嘅話，人哋本來好地地嘅都會點啊？俾我哋講到火上加油，啊，會得火滾。我哋講嘢若果係合宜嘅話，就好似頭先講所講嘅啊，使到我哋好似身上有金銀嘅裝飾一樣，令到我哋係覺得值得驕傲。但係若果我哋講嘅嘢唔合時啊，我哋嘅身上就好似係箭豬一樣啊，充滿曬箭，能夠係刺傷人，使到人哋遍體鱗傷啊。所以我哋見到我哋好需要有從神而嚟嘅智慧。喺度箴言嘅十五章一節話俾我哋聽啊，回答柔和，使怒氣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我哋同樣係講一句話。呢句话可以令到我哋嘅敌人成为我哋嘅朋友，同样嘅一句话，我哋可能系令到我哋嘅朋友成为我哋嘅敌人啊！所以我哋要好小心，我哋要有从神而嚟嘅智慧嚟到处理事情。箴言嘅十五章二十三节亦都话：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时，何等美好！啊，我哋見到如果我哋係處理得恰當嗰陣時，自己都會覺得係喜樂，我哋個心跳都會慢啲，我哋個血壓都會低啲，啊，我哋個身體都會好啲。啊，所以我哋見到啊，智慧係非常之嘅重要。所以我哋唔單止要忍耐，我哋唔單止要係有愛心，我哋要係有從神而嚟嘅智慧，我哋仲要依靠神嘅能力。嗱，呢個先至係有力嘅途徑，唔係靠我哋自己嘅能力。喺度箴言嘅二十五章十五節話：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柔和嘅舌頭能折斷骨頭。嗱，如果我哋係靠神嘅能力嚟到係忍耐嗰陣時，係好有力量嘅。啊，連君王高高在上坐喺寶座上嘅君王，我哋都能夠係說服。你諗下呢個力量係有幾大？我哋三寸不爛嘅舌頭，能夠係用柔軟嘅舌頭嚟到折斷人哋嘅骨頭，你諗下呢個力量係有幾大？真正嘅力量唔係喺度財力，唔係物力，唔係暴力，嗱呢啲都係軟弱嘅。真正嘅力量係靠神嘅力量先至係最大嘅力量。有好多時點解人會發脾氣啊？點解人會嬲啊？就係覺得啊，當我發脾氣，當我係嬲嗰陣時候啊，我就能夠係嚇驚人，我就係能夠係表現出我嘅力量。但係其實呢啲力量都係假，真正嘅力量係要依靠神嘅力量。Francis Xavier 係一個西班牙嘅宣教士，佢喺度16世紀去到日本嚟到係宣教，啊唔簡單啊，400多年前去到日本嚟到宣教，佢去到一個城入邊嚟到係傳福音。啊，當佢喺度講傳達福音嘅時候，有一班嘅流氓啊唔抵得佢。呢班嘅日本流氓係想佢當眾出醜，所以佢哋派一個人啊，要使到 Xavier 大庭廣眾嚟到係羞辱佢。啊，呢個人越行越近 Xavier， 啊 Xavier 唔知道原來佢係有詐。呢個人話：我有話要同你講。啊，佢就側耳而聽，聽下佢會講乜嘢。點知呢個人一行上前就點啊？喺佢嘅面上高吐咗一督口水。Xavier 一句話都冇講，完全係冇做任何嘅嘢，淨係喺個袋入面攞條手巾仔出嚟抹乾淨自己塊面，然後佢繼續喺度傳福音，繼續講佢嘅道。當場見到嘅人唔單止係冇睇低 Xavier，仲覺得佢係非常之係受人尊敬。在場亦都有一位係喺個城入面係最出名嘅醫生，被認為係最有知識嘅一位醫生。佢同人講，佢話若果世上係有啲教導能夠教出好似呢個人咁樣，有咁樣嘅美德，有咁樣嘅忍耐，能夠咁樣嚟到克服自己嘅話，佢話呢一個教導唔係從人而嚟， 这个教导是从神而、所以我们见到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力量，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出，我们要依靠神的力量、无论我们在家庭，无论我们在办公室，无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要有自制的能力，我们要依靠神、依靠圣灵来到是帮助我们。但我们见到、不单止我们是要忍耐，不单止我们是要有爱心有智慧、要靠神的能力，我们亦都是要有一个宽恕的心、我们要以德报怨，要有一个宽恕的心。发脾气是负面的表现，一个正面的表现就是去宽恕对方，就是去以德报怨，这个才是正确的途径。在箴言的25章21至22节，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但我们见到这里又是一个依靠神依靠圣灵能力的办法，能够做到以德报怨不是那么容易，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有很多人是会怎样、是会以怨报德，就是人家对你好你就对人家没那么好、这个是以怨报德。一般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就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人家对你好你又对人好，人家对你不好你又对人不好。这个正是耶稣基督所说，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6章33节，他说、若果你们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你们同世人同罪人有什么分别、我们应该要是以德报怨、这个是圣经教我们，也是耶稣基督教我们，但是是很难做得到，我们要靠圣灵的帮助，我们要应该真心这样来到是祝福对方，真心这样为对方来到是祷告，而不是咒助对方。最好的办法除去我们的敌人，就是将我们的敌人变成我们的朋友。这个是要我们真心真意这样来到是待人，不是虚情假意。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咦，对方不配我为他这样做、对方这个人不配我是为他这样做，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又配不配被耶稣基督来到是赦免你的罪，来到是宽恕你。正如好像以弗所书的4章23节经文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抵死，但是耶稣基督就宽恕了我们。所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亦都要一样以恩慈来到相待，一样都要去宽恕人、我们要尽量是以德报怨。罗马书的12章21节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要以善胜恶，我们不要被恶所胜。洛克菲勒又有一个例子、我讲道都很喜欢用洛克菲勒来 来到做这个例子，但是之前的例子都是怎样，都是反面，今天这个例子是正面的。洛克菲勒我们知道是一个大财主，非常非常之有钱，他是被叫做石油大王，他是被称为、标准石油 Standard Oil 之父，因为是他创立 Standard Oil。当他还是标准石油的董事长的时候，有一次他手下的员工犯了一个很大的错，他的员工是帮他是帮公司是损失了有成200万那么多。有人说现在200万不是那么多钱了，这一件事发生相信已经差不多成有100年前了，所以那时的200万你可想而知是几多钱，非常之大的一笔钱。那些员工都怕到是避开洛克菲勒，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大老板一定会是骂他们，被他骂到狗血淋头，不如躲起来、有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叫做 Ed Bedford、 啊，这个不单止是他的朋友，是他的伙伴，还是这个 Standard Oil 的股东之一。他是有胆来到见是洛克菲勒，他跟他约了时间在办公室来到见面。当他去到洛克菲勒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发觉这个石油大王正在那里埋头苦干，忙到不得了，整台都是纸铺满晒，他在上高用支铅笔搏命地在写东西。Bedford 入到去，他根本不知道原来有人入了来。过了几分钟他才知道，他说啊，你来了。Bedford 说是啊，你在做什么啊，这个洛克菲勒说，他说我将会是见我的员工，我很快要给他们 evaluation。但是在这个之前，他说我要先是写出他们每个人以前的功劳。每人起码三样，以前怎样为我这间公司来到赚大钱。以致当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能够有一个是正确的态度来到面对他们。Bedford 说洛克菲勒是给他上了一堂很宝贵的一堂。他说他是以后每当他就为要向人发脾气之前，他先坐下来冷静地想想人家的优点，将人家的优点写出来。然后当他完成了这个过程之后，他说我就能够真真正正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到是面对这个人，能够是控制我自己的脾气。所以我们见到我们都是很需要是有一个宽恕的途径。我们见到今日的第六点就是有个克服自己的心。有人说，咦，你讲了六点，我都已经唔记得晒喇喎，前面嗰六点。我讲嘅係要有忍耐，係要有爱心，有靠神嘅智慧，靠神嘅能力，有宽恕，要以德报怨，然后要有克服嘅呢一个心。等阵我会同大家讲嘅就係、是、其实呢度係有个首尾嘅结构。所以如果你话我唔记得点样做喎，当你见到咗个首尾结构嗰阵时候，就会帮你记得这六点，所以等阵去到结尾嗰阵时候，我是会指出嚟。第六点是要有克服自己的心。在箴言的十六章三十二节，或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服己心的强如取胜。一个人能够是克服自己的心，能够是不发脾气有自制的话，他是强如取胜，连敌人的成邑堡垒都能够是被他来到是占据。但是相反地，在箴言的二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成邑没有长援。我们见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克服自己的话，就是好像一个城是没有城墙的，城墙全部烂坏了，是由得敌人来攻击。我们见到箴言入面这个所罗门王，给我们见到两节经文的对比是很有趣，都用城来到是代表。一个就是如果你有自制的能力，你能够是攻取敌人的城垒，但是当你自己是没有自制的时候，你就是好像一个是没有城墙的城，任意被人来到攻击。那你说、有些什么人来攻击我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有讲到，就是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当我们若果是不能够自制当我们是动怒的时候，我们就是被这个魔鬼来到留了是地步。一个人发脾气，一个人没有自制的时候，伤害最大的是他自己。有人说一个人发脾气不能够自制的时候，就是好像将一些很浓的酸 acid 摆下去一个塑胶的容器里面。你想想，慢慢慢慢这个酸就会将这个容器，将个 container 来到是融化了。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容器，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是好像有些 acid 在溶这个容器。你想想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这个是对我们的肉体的，对我们的灵来讲，我们是很容易会被这个撒旦来到攻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Dwight Moody 穆迪牧師，我亦都以前同大家講過好多佢嘅故事。嗱，呢一個係19世紀嘅一個好出名嘅牧師神學家，我係非常非常之嘅鍾意佢。但係原來我唔知道，原來呢個人嘅脾氣係好犀利，犀利到不得了。佢有一次，佢喺教會要連續係主持兩個敬拜，要連續係講兩篇道。講完咗第一篇道，完咗第一個敬拜，佢出到去教會嘅門口，歡送第一批嘅會眾，然後迎接第二批嘅會眾。但係唔知點解，有一個人無端端走到佢面前，同佢講咗一啲好大侮辱性嘅話。哇！穆迪好嬲，好嬲。嬲到你估點啊？佢直情將嗰個人擁落幾級嘅石級，將嗰個人擁出咗門口。哇！雖然嗰個人係冇受傷，但係呢件事係俾好多個會眾見到。嗰啲會眾心諗大件事啊，牧師發脾氣咯。第二堂嘅敬拜一定泡湯啊！一定玩完啦，冇機會噶。因為一個咁出名嘅牧師，大庭廣眾做啲咁嘅嘢。無論他在第二堂講什麼，相信會眾都很難會得接受。我們就見到，就算一個好像穆迪那麼出名那麼好的一個牧者，當他不能夠有自制的時候，是會造成很大的傷害。這一件事是未講完，我等陣等我先結束了先，然後先跟大家回來講這個故事的結尾。在這裡結束的時候，我們一起來看看我剛才講話，今日所講嘅六點其實係一個首尾嘅結構。當我哋明白到呢個係個首尾嘅結構，就好容易會得記得嘅。我哋要有自制，我哋要有忍耐，第一點，同埋第六點，我哋要有克服自己嘅心。所以有忍耐克服自己係一個首尾嘅一個連帶嘅關係。呢個係第一個首尾結構。第二個係第二點和第五點，第二點是我們要有愛心。記不記得我說要有愛心是遮掩人的過錯，在公我們要是私底下來到是指出對方的錯，但是在私的話，我們是要是盡量遮掩人的過錯，我們要原諒對方，要有愛心。所以我們見到和第五點的寬恕是一個連帶的關係。記得我們第五點說仲要以德報怨添，跟住喺度中間嘅嗰兩點就是、第三、第四點，就係、我哋要依靠從神而嚟嘅智慧，我哋要依靠從神而嚟嘅力量。依靠從神而嚟嘅智慧，就係、可以使到怒氣消退，就係、好似一個金蘋果喺度嘅銀網子上高。當我哋處事得體嘅話，我哋要依靠神嘅能力，就係、好似 Francis Xavier 一樣。我哋要系靠神嘅能力，唔系靠我哋自己嘅能力。嗱，呢一个亦都系我哋见到 Savior 同埋穆迪唔同嘅地方。穆迪就唔能够系容忍，冇忍耐，以致佢系闹出咗一个大嘅问题。头先讲到佢发脾气，有好多人认为佢冇可能再主持第二堂，结果佢系走咗上去讲台嗰度，佢把声都发抖啦。佢同會眾話：佢話我要同你哋認罪。我頭先係喺度大堂嘅出面，我係犯咗一個好大嘅罪。我係將一個人推出咗教會外面。佢話：如果呢個人係會翻嚟嘅話，我係要向佢嚟到認罪。佢話：我亦都要係求神嚟到係原諒我。我唔單止要求嗰個人原諒我，我亦都要求神嚟到寬恕我、原諒我。然後他說等我們一起來禱告當他禱告完了，他就是給了一個非常之有力非常之感人的一個訊息。我們見到今天教我們箴言，教我們第25章怎樣是要有自制的能力，教我們有六點。但是我們都是罪人，很多時雖然我們是學習神的話語，不是說立刻就能夠做得到，可能我哋仍然都會係做錯，就係、好似無敵一樣。但係千祈唔好灰心我哋要係跌倒嘅時候，仍然識得點再爬翻起身，跌咗再爬翻起身。希望我哋都能夠喺我哋嘅成聖嘅路上越嚟越似耶穌基督。我哋呢位神就係俾我哋有好多機會，不斷俾我哋機會嘅神感謝佢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 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你嘅话语，俾我哋有箴言嘅智慧，俾我哋有自制嘅智慧。啊，我哋实在系感谢你，愿意你都系能够帮助我哋，系能够有忍耐嘅心，系能够系有克服自己嘅心，能够系有爱心，能够系有这个宽恕人嘅心，嚟到系以德报怨。愿意我哋都能够依靠你嘅智慧，依靠你嘅能力，而唔系自己嘅聪明智慧、自己嘅能力。愿意我哋都能够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有自制嘅能力，系将一切嘅荣耀重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